我与我太近，哪个更吸引？我若像谁才能令你入神？我去努力练琴，你去接他的吻，各自动人，谁能令你动真心？谁来做我这双手半掩抱着最喜欢的爱人？如何用我这双手改写命运？付出的心血搬走美丽前景，难叫你吻我的手，期望你会爱我的歌，埋了这一切气力，只想收埋专一的耳朵。难叫你爱我的心，期望你会爱我的歌，让你与沙发躺卧，好好听歌，拖拉的结果，能多点爱惜我。更吸引，我若像谁才能令你入神？ Oh, oh, 我去努力练琴，你去接他的吻，各自动人，谁能令你动真心？谁来做我这双手半掩抱着最喜欢的爱人？如何用我这双手改写命运？付出的心血搬走美丽前景。难叫你吻我的手，期望你会爱我的歌，卖了这一切气力，只想收埋专一的耳朵。难叫你爱我的心，期望你会爱我的歌，让你于沙发躺卧，好好听过，拖拉的结果，能多点爱惜我。难叫你吻我的手，期望你会爱我的歌，卖了这一切气力，只想收埋专一的耳朵。难叫你爱我的心，期望你会爱我的歌，像两首那么谐和，好好听过，拖拉的结果，能多点爱惜我。